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最近人气爆升的徐文斌老师啊。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每次听到你的这个回应的时候呢，真的就让我想起小喇叭来了。 嗯 啊，我们这个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啊，第二呢讲到了春三月，稍事复习一下。 对，上期节目我们讲了，就是春三月，在从冬至过后45天立春到立夏之前这3个月，人怎么应该顺应天地之气俱生的这么一种变化，去调整自己的身心作息啊，还有节奏。特别提到了要早晨起来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止至生。 嗯， 就是要鼓励自己做事啊，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 嗯， 这是黄帝内经提到的。今天我们复习一下呢，就说一下黄帝内经没提到的。 嗯， 不知道你注意没有，春天是发情的季节。 是不是每一年四季除了冬天以外都适合发情吧？ 不是，人是万物之灵，它是四季发情 啊，是 它不受季节的支配。 对， 但是很多这个低级稍微低一点动物，它一般是春天发情。 嗯， 但是如果你顺应着这种四季的变化，你在春天跟着它这个点走的话，你省劲儿。就是我们秋天肃杀的时候，冬天闭藏也可以去动心动情。 嗯， 可以做到。但是呢，春天做这个事儿是省劲儿，所以春天那种春花烂漫、春风拂面，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春意盎然， 嗯， 春心萌动， 春情荡漾 啊，春情勃发啊， 嗯， 所以呢，这是一个大好的去流露、表达感情、谈恋爱的好季节。 嗯， 我们现在很多剩男剩女、大龄男大龄女，一说相亲都不愿意。你也不愿意，我也不愿意，最后彼此的爹妈去相亲，是吧？ 啊，在中山公园就好多这样的人。 皇上不急太监急，意思什么？他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冲动和萌动，这样怎么办？利用开春的大好时机，聪明的组织者应该去不露声色，不谈任何主题，去把这些青年男女们组织起来，搞一点活动。 嗯， 所以你看，一到春天3月3， 嗯。 少数民族保留这个传统非常好，什么呀？歌会，就是对唱情歌， 嗯， 还有互相走访，甚至还古代还有野合，是吧？而且这种私奔都没有惩罚的。按说咱们国家礼教那么严，但是在春天 那是少数民族吗？ 哎，古代你看我们，汉朝之前啊，那个节日叫3月3，叫上下的上，上巳节。就是那个巳，就是我们那个天干地支里面那个巳啊，就是五马四蛇。 嗯， 那个节日呢，就是到大家到河边去沐浴，用那个树枝兰草泡着水去清扫自己身体这种不洁的东西，跟他这巫的那种传承下来仪式有关。 嗯， 洗身也要洗心。还有一个，他这个三月三就是从伏羲女娲流传下来的一种生殖崇拜的一个节日，汉族也有，只不过后来慢慢被拘束的这种封建礼教的约束压制，把人们都给约束住了。 嗯， 所以春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叫 dating 的季节啊，约上3、5好友啊，其中包括你心仪的那个人啊。带上一个比长得比你丑的人作为陪衬 啊，反衬之下， 反衬之下就显得你这个光彩照人。关键就是天地俱生的时候，人的身心也是在从内心开始萌动，从冬天那种闭藏精血状态开始出现发芽啊，就是长出枝叶，有那种蠢蠢欲动的心思。你借着这个劲儿做事儿，你不累。 嗯，所以春风的风为什么以前繁体字中间是个虫哈？ 嗯，蠢蠢欲动， 蠢蠢欲动为什么是个虫？这个虫都是特指， 嗯， 对吧？ 特指就是古代人看见风，尽管它是无形的， 嗯， 但古代人有悟性， 嗯， 他能悟到风里面带着很多微生物啊、细菌啊、病毒，所以我们伤口感染就是受伤以后，伤口两件事，第一不要接触水， 嗯， 就是水尽管是很干净的。古人又没有显微镜，但是他用自己的心能悟到那水里面有东西啊。另外呢，不让他见风， 不让见风什么意思呢？风里面也有很多不干净的东西， 嗯， 所以他说风里面有个虫子， 嗯， 古代就给太监做那个手术的那个手术室， 嗯， 古代叫蚕室，就是那养蚕的蚕， 嗯， 它里面温度很高，所以它里面的空气一般都是向外，而不是外面空气进来， 哦， 这样做呢，就和我们现在手术室空气蒸压一样，它保持它空。手术室干净，空气不受外面那些进来的那种风影响，所以它也带不了细菌。所以这个风，一个风的含义就是说明了我们中国人有很高的智慧。 前段时间我看见了一个中医的这个文化展览呢，看见有把刀，说在清朝的时候呢，这个刀呢不用消毒，切下去之后呢，哎，不会感染。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刚才说的，它这个房间本身就无菌。 手术刀谁说我们不消毒？手术刀我们一般都是拿火，拿那个火燎一下， 是 啊，它就避免了感染。另外呢，就是古代人做完手术有草木灰来止血，用导尿管，你比如说给那太监做去世手术嘛，他有导尿技术。 哦，这个技术问题我们今天不要再节目里 谈 了。OK， 怎么又扯到风上了？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讲到这个春三月之后呢，今天正式进入夏三月哈。 嗯， 夏三月， 再说一次，就是那个晴啊，我们今天说发晴 啊。你说春吗？ 啊，就是春天那个发晴。 哦，不是，倒回来。 嗯， 春三月里面还有一个字 晴。 嗯 啊，晴呢，你看那面是个青。 嗯， 我们说东方春天属于干，属于木。 嗯， 它的颜色是青。 对， 是吧？青色就是说从枯黄啊那种颜色反青了。反青了就是开始什么变绿发芽了， 反青就复明了嘛。 啊，所以那个我们说这个情，包括情绪和感情，它只是内心刚刚反青的那个萌动。 哦， 等它变成一种热烈的能量的时候，从情就变成了我们今天夏三月要讲的那个爱了。 哦， 所以春天是发情，夏天是黄庭坚讲若有爱在外是爱。 哦， 所以情是爱的 序曲。 情是爱的 beginning， 开始 的序曲嘛。 啊，序曲啊，我还以为是那个后续的序。你看我这 序曲嘛。 啊，序曲啊，开始了那个序曲。对， 前戏和前奏是吧？对啊， 对对对， 学术探讨，学术探讨， 学术探讨。好好好， 下三月， 嗯， 是为翻秀。 嗯，不往下念了。你也 我知道，我知道了。起码这个字，这七个字呢，能讲一个小时吧？来吧。 夏三月是指立夏啊， 嗯， 立夏到了那个立秋这三个月。 嗯， 一般呢，我们的立夏的日子是在五月初，五月四五号。 嗯， 啊，就开始立夏了。它中间呢，经过同样经过六个节气，立夏以后，夏小满芒种。 嗯， 然后夏至。然后那个大暑小暑， 嗯， 啊，这一共六个节气，六个气， 嗯， 啊，我们讲过了，一气是十五天， 嗯， 所以这三个月，我们又该怎么度过呢？ 该怎么度过呢？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夏三月。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是的，夏三月，此谓繁秀。夏天呢是有几个节来的？六个节。 六个节，每个季都有六个六个气。 啊，六个气，对。 哎，有两个 节，对， 有两个节啊。 对， 它那个节呢，一个是立夏，一个是夏至。 嗯。 啊，我们有四个立。 嗯。 是四个节。 嗯。 还有两个至，夏至、冬至，还有两个分， 嗯， 我们叫八节。 嗯。 四季八节，24气。 嗯。 72候。 啊， 这是我们。前一期节目已经讲过了， 是， 所以夏三月，看看我们周围的我们成长的环境是个什么样子呢？此为翻秀。 嗯， 啊，什么叫翻？ 哎，这个我看了很多的解释，这个翻秀啊，好像就是这么一笔带过了。 嗯， 什么是翻？ 嗯， 这个广东人呢称外国人叫翻鬼。 啊，哎，对， 番茄吗？ 哦，番茄啊，哦，这个翻是草字头底下一个潘。 对， 对吧？哎，广州还有个番禺是吧？ 对， 啊，嗯，这个番呢，我们都打麻将都知道，翻一翻，翻两翻， 那跟这个不是一个翻吗？ 哎，它都是同根的字源， 是吗？ 这个翻一翻，翻两翻，你看那个番禺这个番吧，加一个羽毛的羽， 嗯， 念什么？ 就是翻嘛， 啊，就是翻嘛。 对， 它描写的是一个什么？加倍、层层叠叠的那个样子。 哦， 所以呢春天是刚开花，到了夏天是什么？枝叶茂密，在老树上出现了新的枝，新的 此为发陈以后嘛， 哎，此为发陈以后呢，就长出了它的下一代，层层叠叠的那个茂盛的样子，叫番。 哦，怪不得番两番呢。 哎，番两番，甚至在那个新枝上再冒出一枝，番三番了。 对，十三幺是几番来着？ 十三幺，各地打法不一样。 啊，回到主题啊。 另外我们还有个词叫番篱。 嗯， 是吧？哎，家里跟那个住一个篱笆墙，把你家跟我家隔开了， 嗯， 这叫篱。 嗯， 是吧？武松劝他嫂子的时候说嘛，我要出差了。 嗯。 篱牢犬不入，你把自个儿家那个篱笆扎紧了。 嗯， 告诫潘金莲，藩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有一道隔离墙， 嗯， 叫篱。 嗯， 如果你加两层， 哦， 甚至加三层，那就叫藩篱，就是说这个相互隔绝的那种程度就更厉害。 哦， 所以下三月看到树木，首先是藩， 嗯， 第二个是秀。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啊，你这个人长得很秀气啊， 嗯， 祖国山川秀美。可是你仔细问一下，说秀到底是啥意思？ 嗯， 人们说啊，就是漂亮，怎么个漂亮法儿？ 嗯， 是吧？ 嗯，汉字啊，伟大呀！你看下面是个奶嘛，对不对？ 哎，下面是个奶。 嗯， 所以呢，说到秀，大家请你不要夸人家小姑娘秀气。秀是什么意思？它是个象形文字。 嗯， 你看我们人怀孕了。 嗯， 那个孕怎么写？ 奶是个一个子嘛，对不对？ 上面一个奶，底下一个子。 对。 这个秀是什么？下面一个奶，上面一个和睦的和。 对， 这是谁怀孕了？植物怀孕了。 哦， 春华 秋实， 春华秋实之间， 就是叫夏秀， 孕育夏秀。 啊，嗯， 哎，你看，我们说为什么有的春华秋有实？ 嗯， 有为什么有华而不实？ 嗯， 就是因为夏天没秀。 嗯， 所以是秀是什么意思呢？是植物在开花以后，它受精，开始孕育自己的果实的那个状态叫秀，它那个状态就像女人怀孕挺着个肚子叫孕， 哦， 你看那个奶字， 对， 植物那个开始花谢了，开始长自己的果实时候那个状态叫秀。 哦， 所以你看春天开完花了，到夏天呢，树上结满了那种青色的果实， 哦， 那就叫 秀。 秀 哦， 所以下三月此为番秀。 所以有的时候以后你看见某一个人长得叫什么什么秀的人哈，就你很多名字里面都有秀的嘛， 嗯， 你就没法念他的名字了。 嗯， 所以学问太多啊，实在是很难受。 你看秀才 啊， 啥意思？ 秀才嘛。 什么叫秀才？ 就是老是怀才不遇，是不是？ 遇不遇不说，怀着才的人叫秀才。 哦， 哎， 对， 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不是一肚子草包，叫秀才。 哦， 是吧？ 对对对， 你看这就是 此谓 肚子里面有东西。 对，此谓番秀。 番秀， 嗯， 这时候人该干什么呢？ 他先看天地吧，天地气交。 对，先看天地。 对，人法天地嘛， 哎， 对， 人法地，地法天。 对，天地气交。 哎，春天是什么？ 春天我看一下哈， 天地俱生。 对，天地俱生， 是吧？ 嗯， 我们说了为什么要放风筝，因为地上气被太阳的引逗下 啊， 开始往上走， 地气升腾， 地气升腾。 嗯， 这时候呢，到夏天出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地气，就地上的水蒸气蒸腾上天为云。 对， 成云以后上天了吧？ 嗯， 然后呢，它又变成雨， 下降为雨， 下降为雨。这时候出现了一种交流。春天为什么说春雨贵如油呢？难得下场雨呢，非得来个冷空气才能下点雨。那会儿都是天地俱生， 嗯， 啊，地气都往上走，它到天上凝不成雨，凝不成云，所以能下点雨很难。 嗯， 到夏天， 嗯， 这种交流就开始了，就像两个人在热烈的拥抱，天地在热烈的拥抱，叫天地。这种 就是我做什么叫天地的孩子啊， 哎，我们是天地，天造地化，我们是天地的产物。 对， 看天地干什么我们就跟着干。 嗯 啊， 天地气交。嗯，想想就是有文化之后啊，你对天地的看法都充满了这个想象力啊。万物华实， 哎，万物华实，这个万物呢包括一些植物，也包括一些动物。 对， 你看万物华实，另一个版本就是《黄帝内经·太素》说的，它讲的是万物阴实。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到夏天开花的植物也有，但是呢 开始结果的植物也有。 对， 你比如说早春开的很早的花，比如说杏花， 对， 到了夏天这时候就卖 结杏 杏儿了啊，杏六月就杏儿就黄了，就吃到这个果实了。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比春天光开花那个状态来讲，除了开花以外开始又出现了果实，有结果了， 万物华实。 早熟的就是早起的鸟儿已经 有 虫子吃 了啊， 早起的虫子已经 被 鸟 儿 吃 了。精彩精彩啊，万物华实，夜卧早起，就讲人们了嘛，是吧？要夜卧早起。 所以夏天这个人根据这种情况呢，要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的话，就可以就是晚点睡早点起。 你讲的是可以是说还是说应该，这不一样。 我只能说是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了灯光，有了电脑和电视，其实都是在人为的延长光照的时间。古代人顶多点一个蜡烛，点个油灯，他那种光污染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现在人天天点灯，相当于天天都在过夏天。所以呢，我说的是可以选择晚睡早起。古代人是要求到这会儿可以什么，因为白天是昼长夜短，可以顺应天地的变化睡得少一点。 这个所谓的早起早到什么时候？ 早到就是说随着太阳的变化，我们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北京的这个时间差不多五六点钟天就亮了，就可以那么早起来。如果你到冬天还五六点钟去出去锻炼，那叫蠢。到夏天这个时间就合适，大家可以参照一些天安门广场升旗降旗的时间，它正好是跟那个太阳是同步的。在春分那天或者秋分那天，它一般都在六点或者六点一刻、六点二十。到了夏天，它绝对要早，一般都在五点半左右。所以夏天可以早起，可以晚睡。 好，夜卧早起，无厌于日。 无厌一日这句话是最在针对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最有说服力的一句话， 最有现实意义的。 最有现实意义。什么叫厌？ 厌呢，就是上面一个长，下面一个犬。 厌呢，最早它的繁体字就是什么吃多了撑的，开始什么腻味了啊，闻到油烟，闻到油味儿，闻到肉味儿就想吐了，一看厌了。我们说小儿有一种病叫厌食嘛，你看现在小孩子就是爹妈追着哄着，求求小祖宗小爷你给我吃一口饭，但他就不吃，为什么？吃多了撑着了，开始厌食。厌就是我们经常说不喜欢的意思，我过多了。无厌一日就是说在夏天这么激烈这么奔放的时候呢，不要去讨厌那个太阳。无厌于日 是现在很多女青年是吧， 你看我们讨厌太阳方法有很多。 对， 第一把自己关在写字楼里，关到写字楼里还不算，还要干什么？开着空调， 还要抹着各种的防晒霜。 夏天出去吧，然后呢就抹着各种防晒霜，打着什么遮阳伞啊，然后就讨厌这个太阳。其实呢在夏天是应该热，应该热。我们待会儿要讲植物想华而实，想运好了，必须要在夏天热热的散，否则的话成熟不了。人的生理发育其实也跟自然是同步的，如果光有了秋收冬藏春生，没有夏天的热烈，很多人的生理功能就要受到影响。你看原来我印象最深的是我2000年去香港，哎呀，香港那个冷气开的那个叫足啊，我就受不了。 对， 大概是八九月份去的。我也去过日本，日本呢他就是讲究那个穿西服打领带很正规的上班，所以他在夏天时候那个冷气开的也特别足，所以这些空调啊造成了很多人出现了很多身心的疾病。 所以很多香港女青年是在夏天才穿毛衣的，反倒是了冬天没机会。因为冬天有暖气你知道吗？真的 啊，真的。 我以前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很多女青年是穿毛衣，但是问题来了，她们那个时候呢又不穿毛裤，有没有？所以呢那个腿呢由于着凉时间长了之后 寒从足下起， 就变成那个腿很粗，因为它要分泌脂肪来抵抗这个冷气。 没错。 哇，所以呢这个真是可怕的，我是可怕的这个冷气新社会是吧。啊，稍微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下三月。 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 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回来之后呢，和刚才和徐文斌老师讲到这个下三月要无厌于日，尤其呢这个无厌于日呢，对当今社会极其具有现实意义。嗯， 现实意义有这么两点，一个是光照， 嗯 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对什么各种营养的吸收啊，对钙啊，对维生素 D 啊，它吸收有个条件， 嗯， 就是有光照。 对 啊，为什么很多人到秋冬就是突然发作这种抑郁症，就是因为光照时间不长。我们经常说人体的阳气是我们生命的动力， 嗯， 那你自然界的阳气说到底从哪儿来的？不是就从太阳那儿来的、 嗯、 可是我们到了夏天呢，就因为热，这个热啊，我告诉你，真正的人，真正的我们说男人啊，女人我们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去讲，我们就说男人的体会，真正的男人的身体是什么？冬暖夏凉。 嗯， 就是说你摸一个男人的身体，到冬天你摸上去，哎，热乎乎的，到夏天摸上去跟摸到那个蛇身上一样，它是凉的， 古井贡酒。 所以它人体呢，它有一个自我的平衡的这么一种寒热调的系统。 对， 你比如说冷了，我会打摆子震动我的阳气，让我热起来。 对 啊，可是呢夏天的时候热了吧，我那个肾水， 嗯， 中医五行里面有两套系统，一个是制热，一个是制冷。 嗯， 第一套系统制热是肝和心。 嗯 啊，制冷的系统是肺和肾。 对， 所以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健康的人他的肾水开始工作。 嗯， 所以人呢会慢慢的出现一些微微的出点毛毛汗，哎，不是那种大汗。 嗯， 然后呢心情也不是那么焦躁，不是那么浮躁啊。你看水浒说赤日炎炎似火烧，这野田稻禾半枯焦，农夫内心似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他心里有事儿的话，又赶上赤日炎炎，那他就真是全身的焦躁。 嗯， 可是呢你不关心这个事儿，尽管他赤日炎炎事不关己，那我摇着扇子我一点都不觉得冷，不觉得热。 嗯， 所以我们老百姓流传一句话叫什么，心静自然凉。可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心又不静，发自内心的燥热，即便外面天气不热，他身上也燥热，再加上外面天气热，唯一的办法他不去从根本上去鼓舞自己的肾水肾精，去平抑自己的心火，反而是什么，喝冰水降火，然后呢拿空调降火，然后我们在现在还有一大发伟大的发明是电冰箱。 嗯 啊，互相攀比谁家几大件，就是看看先有没有电冰箱。你电冰箱干嘛？ 什么年代的攀比啊？ 除了放点剩菜剩饭以外，还干什么？所以呢，外面冷， 嗯， 吃的也冷， 嗯， 所以呢，凉冷一家，我们的夏天是最痛苦的。很多人得的病，坐下病都是在夏天。 对，尤其是因为夏天本来那个毛孔就张开嘛。 哎，你说对了。很多人我不是以前也讲过，我说很多人骑摩托车得关节炎不是冬天得，冬天他知道穿个皮裤啊，呼吸包裹住，而且我们冬天身体自然是收缩闭敛的。 对， 夏天毛汗孔开放，然后大家又吹着空调睡，然后呢去着凉，整个一句话都是在什么，拥抱阴暗，远离太阳。 所以那个时候好像是你说的吧，说很多女青年在厨房里面热火朝天炒菜，对吧？ 不是女青年，是女妈妈。现在女青年都耻于下厨房， 就 是一些老妈妈， 资深女青年嘛。 老妈妈们正在热火朝天炒饭，突然忘了一根黄瓜，还是忘了一个什么甜面酱，夸一打开冰箱，一伸手得寒气一下进去。所以就闹上什么肩周炎疼啊，这关节疼啊，疼得一晚上睡不觉，到医院检查也查不出啥毛病。 哎，我觉得有一点尤其值得提醒哈，就很多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么一点点的时间，这个寒气进去就会有那么大的问题。 就那么大问题。 就比如说我爸爸有一天啊很热，他夏天的时候就把车窗摇开去吹风嘛， 嗯， 一下子就感冒了。 虽然 就是我也跟他说，他说没有那么可怕吧。 嗯， 人家都是觉得没那么可怕， 嗯， 但其实这个事情可能比我们想象严重很多。 所以我现在发现我的很多病人得病的原因是丧失了知觉。 嗯， 知是什么？理性的考量。 对， 哎，我知道夏天应该无厌一日，应该热乎点， 对， 离凉远点，这叫有知。无知的话，我有觉呀，是吧？贼风虚邪，贼风一来，我有感觉，我马上就躲他。现在人们第一无知，第二无觉。 嗯， 为什么无觉呢？就喝那些冰镇饮料， 嗯， 喝碳酸饮料，然后把自己的感官啊给麻痹掉，最后呢，在不知不觉中被病邪侵害。 嗯嗯，无厌于日，使志无怒啊， 哎，使志无怒， 志气的志。 春天是干嘛呀？ 春天是 以始至生。 对，以始至生嘛。对， 嗯，这个志我们讲过了，它是表示代表了记忆和志向。 对， 它上面那个古就是那个甲骨文写，它不是那个士，士兵的士，是一个知。 嗯， 心往哪里去？ 嗯， 啊，就是你的志向和愿望。特地讲一下怒，怒是什么意思？ 上面一个奴，下面是个心。 哎，你看那个奴就是把自己的心压抑在那儿，成为一种奴隶。奴隶是什么？匍匐跪拜在地下站，不能站起来的人。 嗯， 是吧？奴。所以怒是什么？在春天呢，我们讲那个圣人养生之道，无灰嗔之心。 对， 灰嗔之心是怒气的开始。 嗯， 怒气已经形成了以后，但是没爆发啊。 嗯， 我生气了，我气得不行，但是我没爆发，这个状态叫怒。 哎，那爆发叫什么？ 叫愤。 哦， 你看那个喷涌而出，那个喷， 对， 口字边一个奔，愤怒的愤，心字边一个奔， 所以 把怒发出来叫愤，我们叫发愤图强。 嗯， 啊，没有说发怒成强 啊。 所以这个怒是在那种生下来的那种能量，肝气动了以后被压抑的那个状态叫怒，发出来了就叫愤。 所以怒比愤对自己伤害大吧？ 没错，所以我们经常说怒伤肝。 嗯， 愤伤别人，怒是要伤自己的。我小时候记得我看林则徐那个电影， 嗯， 就林则徐不是 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嘛，他一看政府拨的款子银两被一些贪官给挪，就是贪污挪用了，本来要造大炮呢，他们给干别的了。所以林则徐送走那个贪官以后，就把那个茶杯咵一下就砸地下了。然后呢，他突然抬头看他那个写了个条幅， 嗯， 上书两个字， 嗯， 治怒， 嗯， 治是那个制度的治， 嗯。 然后他赶紧就去到地下收拾这个摔碎的茶杯。他本来那个老仆人嘛来收拾，他自己觉得啊自己不合适，他叫治怒。这是儒家或者是古代文人这种士大夫修身的方法。 嗯， 就说要压制自己的怒气啊，不要它表现出来流露出来。 嗯， 但是道家的养生不这么做。第一，你要看得开。 嗯， 人以不生灰嗔之心为最上。 对， 以不生怒，不怒为最高境界。你怒就是因为你想不开。 对， 啊，你的想法就是说啊，我是以我的这个君子这种忠臣的标准衡量所有的人，你一旦做了贪官污吏的事啊，你就想，哎，你怎么能这么做？ 对 啊，如果我的前提条件大家都是人，大家都有欲望啊，大家都有可能犯错误，就是咱们人性是恶还是善？ 对， 我要前提说人性恶，那我就认为他做贪官很正常，那我就制定一些制度什么惩戒来处理他就完了，这理性考量就完，你干嘛生气？所以以不怒为最高境，已经怒了怎么办？ 就发出来， 要找合适的地点场合把它发出去。 嗯， 啊，绝对不要去制怒压在那儿。 嗯， 这个人啊，能量是守恒的。 对， 生了这口气，既然在那儿了，你要不把它转化出去的话，它永远在那儿。开始是一口气，气是无形的。 对， 慢慢就会变成什么？再结合上其他这个恐怖分子，痰。淤血就变成了有形的了， 哦， 慢慢人就在那儿去长出块东西， 所以就是无中生有嘛。 哎，无中生有，无不是没有，是你看不见。 嗯， 是一种能量啊。 对，所以呢，刚才呢讲的这个把茶杯扔在地上呢，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情景哈。假使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摔茶杯的话，给你一个建议，先装在塑料袋里面扎上口再摔，这样的话呢，收起茶杯来比较容易。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从医学到哲学， 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许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是的，刚才讲到了使志无怒哈，还有什么补充吗？ 当然有， 嗯， 现在我就给大家讲，就是说怎么把自己已经有的那个怒， 嗯， 转化出去啊。我们刚才说，在合适的地点场合，你说齐达内， 嗯， 他就不压抑自己怒，一头把那哥们撞倒，是吧？ 对， 他可能挨个红牌，还没得世界杯，这都是理性的东西， 嗯， 但是他那情绪没有受压制， 嗯， 所以他很舒心。我们不敢付出这么大代价，你老跟老板生气了，然后就摔茶杯，马上没工作了，金融危机找份工作 也不容易， 哎，这儿到情绪倒是发了，那儿又开始别的问题来了。我建议大家呢，就要去找中医或者学一些中医的方法，去把自己这个压抑的怒气啊给它疏散开。我们中医经常说一句话叫疏肝解郁， 嗯 啊，这种很多被压抑的怒气呢，我们说木曰曲直， 嗯， 就好像来了一阵风，我这个树啊弯倒了， 嗯， 但是弯倒以后呢，它就留下一种痕迹， 嗯， 我们这就吁了一口气啊，很多人说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是吧？我就憋了一口气啊，我就这就是一口气。首先呢，我建议大家第一点，生气的时候千万别吃东西。 嗯， 你看啊，很多人生气以后的习惯就是吃东西。这个肝气我们知道是肝气往上走的， 对， 怒发冲冠嘛， 对， 是吧？吃东西呢， 往下咽的， 往下咽的。这个足阳明胃经也是从脸往脚上走的，所以呢，这个一个往上顶，一个往下压，这就是一口气加上，一口气是无形的， 对， 能量，但是加上你吃的这个东西的话， 对， 这就变成有形的了。所以很多人就是在生气时候去吃东西，然后就形成了这种很难化解的淤积。 就是那句话嘛，叫吃饭不生气，生气不吃饭。 哎，对。另外呢，就说怎么去化解自己的这个怒气呢？就是我们要吃一些疏肝理气的药物。一般这些药物都是有一些辛味发散的药。 嗯。 这些药物呢，最好去找医生去调理，或者呢去开一些成药或者是汤药， 比如 疏肝丸。 哦，那除了药以外，有没有些家里面可以唾手可得的东西呢？ 唾手可得的话，你要辨证，比如逍遥丸也勉强可以， 嗯 啊，凉附丸也还可以。 嗯、 比如说，有些人生完气吃点东西开始胃疼， 嗯， 吃点凉附丸，香砂养胃也可以吧，勉强。 嗯、 吃完药或者是扎完针以后，有一个明显特点， 嗯， 这人开始打嗝或者放屁， 嗯。 你说这种屁是什么东西？这种打嗝是什么东西？ 气啊， 就是那咽下的那口气， 就是没咽下的那口气， 已经咽下的那口气把它出来了， 嗯， 它又变成一种无形的东西出去了， 嗯， 我知道很多病人都是回来说，哎呀，徐大夫，你这个吃完你的药真让我不好意思。我说怎么不好意思？我一会儿就得跑洗手间一趟。我说怎么了？拉肚子了？他说不是，放屁。 在办公室里面不好是吧？ 啊，他也知道， 有空调， 哎，这密闭的空间。我说那怎么办？咱再憋回去。哎，不，还是放吧，还是放吧。所以他真不知道憋了有多少口。但是这些嗝啊打出去，屁放出去以后呢，他那种肝里面那种淤结，多年的那种淤结就消散了。以后就说敌人没有根据地了，你就免了得那种患。我们讲患，心上堵了一串。是吧？ 嗯， 所以夏天不是个让自己郁闷憋怒憋屈的这么个季节， 嗯， 尽情的去找合适的场合或者时间去把它表达出去，发泄出去， 嗯， 啊， 使志无怒， 使自己不要活得太压抑。 嗯， 冬天啊，若浮若腻若有思意啊，藏着掖着还可以，夏天了还这么着，那就别， 嗯， 不太好活了。 有道理。使华阴成秀， 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此谓繁秀嘛，刚才讲的是吧？ 哎， 使华阴成秀 什么意思？华阴是开花的那个状态， 对，中华中华嘛， 啊，华是花开的那个状态， 对 啊，花 ing 啊， 阴是什么呀？ 阴不是 ing 是 in， 我们经常说英雄 啊， 你说阴是什么？ 鹰是一个秧上面一个草，其实我以前看过的一个版本呢， 嗯， 说这个鹰呢是那种横，就那个绳子勒在脖子上那种感觉， 叫鹰， 就秧是这样， 这就扯到央了。 对， 我们经常说中央， 对， 咱们就说中央电视台，你把中央电视台翻译，它是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啊 CCTV 啊 Central 啊 Central 什么意思？ Central 是中心吗？ 是中 啊， 他没翻译央 啊， 中和央不一样。 对， 央啥意思？你看他那个字形，像不像埃菲尔铁塔？ 像， 央是最高点。 哦， 你在中而不在央，所以中间最高点叫央。所以我们说夜未央，未央宫，央是什么？就是、 最冷最夜， 哎，就是子时的那个最高点。 哦 啊，我们叫央，夜未央。 哦， 所以中央不一样啊，你是在中还是在央？你看那个鹰， 嗯， 它是草字头底下一个央。 对， 所以鹰是什么？花开了以后，中心中央 啊， 吐出最高点是什么？ 花蕊啊， 花蕊。鹰是花蕊。 哦， 所以你看啊，花蕊是吐出来最高点。你看古代的英雄脑袋上都带俩雉鸡翎 啊， 印第安人那大英雄也是插的羽毛。是吧，他就表现自己中心很高，花蕊叫鹰， 个人英雄崇拜 啊， 花鹰华鹰成秀， 就是说要在夏天这个时间利用这种热烈的天气，不要艳于日， 嗯， 让我们开出那些花，吐出的蕊受精，使它怀孕结果，这叫使华鹰成秀。所以老百姓最怕的是夏天不热， 嗯， 所以夏天要连几个阴雨天啊，完了种下的麦子那些东西，该灌浆的灌不了浆，该抽穗抽不了穗， 嗯， 就成不了实，结不了果。 哦， 嗯， 是，所以呢，这个《黄帝内经》呢，读懂文字以后啊，你发现它还是非常的情色的，哎，不是色情， 非常具有生活气息， 对，情和色嘛， 对 对，不是色情， 不是色 啊，情色比较高级， 对 啊，是吧？法国片都是情色，是吧？ 对， 是华阴成秀，使气得泄， 哎，使气得泄。所以呢，我们上次说了那个泄泄泄的那个区别， 对， 你看他这儿是气 三点水一个世界的世、 哎、对，所以我说了无形能量的流失 啊， 是用三点水加这个世界的世， 对， 能看得见的水泄 啊 大便溏泄，用的都是那个三点水加一个血， 哦， 它指的是有形和无形。所以夏天呢是什么？ 使气得泄， 你看冬天是闭藏，不要泄气，夏天是什么？毛汗孔开放，你能看见的是出汗 啊， 你看不见的是什么？体内那个热气往外蒸腾。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跑嘛，跑步，然后课间十分钟，风道上课的时候，我们脑袋底儿都是什么？ 腾腾 冒气 啊！这就叫男人气了，真的， 真是男人气。那会儿真是童男子啊，那个阳气跑出去， 怪不得那个时候我们班女生看见我们那个样子啊，这眼神很复杂， 哎呀，很复杂，很羡慕的样子啊 啊！ 所以呢，夏天是让自己的毛汗孔开放，让自己积攒的那些东西流露出来，气也好，或者是污浊的东西也好，使它排泄出去。 哦， 所以夏天呢，毛汗孔开放。前提是什么？无厌于日。 对， 你那儿开着空调，开着电扇，然后使气得泄，气没来及泄，邪气虚邪贼风就进去了。所以夏天是非常容易中风的一个季节。 是哦。 因为什么？你这气是泄着的。 哦，因为毛孔是这样 开放的， 开合的， 开放。我们经常说的毛孔是你能看得见，我们叫毛汗毛孔和毛汗孔。 嗯哼。 我们中医还有一个词叫腠理。 对。一个月字一个奏上面、 哎、一个演奏的奏， 对， 这个奏和理也能看见， 嗯， 就是我们说皮肤的纹理啊， 对， 大家皮肤纹理有粗有细啊， 嗯， 但那个奏呢就是什么细胞中的一个间隙，你看不见它，但是它的确存在、 嗯、 它不是出汗的，它是出气儿的。人的皮肤是有呼吸功能的。以前我怎么体会这个事儿呢？夏天比如说下雨了，我们套一个那个塑料那个雨衣， 嗯， 裹得非常严实的话，突然觉得那个气儿就透不过来。 就虽然鼻子都在外面，但也没办法。 对，没办法，憋得慌。前段时间他们发明那个叫保暖内衣，里面就闹一层塑料薄膜 啊， 穿那个衣服是极其不舒服。为什么？不透气。 对。 所以这个腠理到夏天，它绝对是开放的啊。扁鹊见蔡桓公说的时候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 哎，他第一次见他说您的小毛病，他叫疾，哎，是在皮肤那个表里呢，没往里走。所以夏天呢是应该让自己的开放开泄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也要注意这个衣着打扮啊，不要像北京某些榜爷一到夏天光着个膀子横着就出来了， 就像郭德纲说的话，身上纹着两条带鱼 二龙戏珠 其实是龙，身上纹着两条绿绿的带鱼 对，要使气得泄啊， 哎， 这是一种浑身舒畅的感觉。我们很多人在夏天呢就是把自己冰镇起来啊，要喝冷饮吃冰棍儿，根本你想一想，你喝冷饮吃冰棍以后那种冰镇的感觉，你能让自己的气泄了吗？镇住了。 嗯， 所以你看古代吧，就是不是说古代，就是说民国时候北京那会儿没有电冰箱，老百姓都是什么冬天把那个冰就是切下来以后放 在地库里面， 哎，地库里面， 北京有冰窖胡同嘛， 哎，到夏天呢从山里面把这个冰啊运到城里卖， 对， 是吧？这些人一般走到这个城里以后渴了，就敲开这个街坊家门， 嗯， 干嘛？ 喝 淘碗水喝，或者淘口茶喝。哎，你车上不是有冰吗？你喝吧，吃冰呗。 嗯， 他也知道吃冰不解渴，为什么？他把它镇住。真正解渴，我们叫生津止渴。 嗯， 就是说让你体内产生出那种津液，你才能把你那种焦渴状态。 天津的那个津， 哎，天津的津。你如果生不了这个津，你永远就是什么，吃再多的冰，才吃再多的那种冷饮，你喝完了还渴。所以人家是淘碗茶喝，喝碗热茶，唇齿留香，舌下津液一出来，哎，那个焦渴劲儿就没了。然后呢，作为回报，人家送你一块冰。你看我们现在人，一大夏天啊，拎那个冷饮瓶着，嚼着个冰棍，捧着一个冰激凌的桶在那儿吃。哎呀，我一看，我说，哎，这年头医院的生意肯定会绝对会非常好的。为什么？天天有这么多人在往医院那儿走排队。 所以我昨天碰见那个北大的王守成教授，他说科技在进步，文化很难说进步。你说现在人在这个地方的文化跟民国时期的文化有多大变化呢？可能某些地方还甚至不如。好了啊，这个话题呢稍有一点点的可能引发的误会啊，广告回来之后呢再见。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是的，刚才我们讲到了使气得泄哈，然后呢就是若所爱在外， 若有爱在外。 哎，他这个字版本是所爱在外， 肯定错了 啊，肯定是错了哈。 若有爱在外， 嗯， 就是我刚才说了，春天是发情的季节， 嗯， 是自己那种情绪、情感、感情萌动的时候，它爱发青，比较青涩， 嗯。 到了夏天呢，我们说夏天属于南方，颜色呢已经从青色变成了 红色， 红色、赤色啊，木生火， 对 啊，所以夏天是一个火热的这么个季节，春天是肝， 嗯， 夏天是心。 对， 这个心包括我们说的心包，那 个 肉质的那个心脏，还包括我们形而上的那种情感情绪。 嗯， 这时候呢心气儿随着天地的变化也是变得很足很旺。 嗯， 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哎心气儿很高， 嗯， 啊，老想着盘算要做点事儿啊。有些人什么没心气儿了啊，对什么都没意思了，活都没劲了。所以夏天是一个心气儿正常人啊，心气儿很足，然后呢是表达自己的那种爱的那么一个季节。 嗯，夏天是个示爱的季节， 示爱的季节，甚至是做那个的季节。 哦， 所以呢古代的繁体字那个爱中间是有心的， 哎，就是因为爱主夏，爱和夏天对应嘛，对不对？ 是因为爱是要动心的。我们现在简化字已经把汉字闹成残废了， 对，没有 心 的爱 了。 哎呀， 没有心的爱就是哀 啊， 哀莫大于心死。 对， 我们用一个字形容心气不足，干什么都没劲的那个状态，就叫哀。 哎，哀字为什么写成这样呢？你们研究过？ 哀跟衰是一样的。 对， 衰到一定程度，那内核都没了，就变成哀了。 哦， 啊，我们经常说，我们经常《黄帝内经》说"动作不衰"嘛， 对 吧？你再把那横去掉，变成"哀"了。 所以， 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哀是衰的加一地， 你加一地， 衰一地， 哎，完了，就整个就是心死掉了啊。我们看到就说，哎，我们悼念死者的时候，我们去致哀， 嗯， 什么意思？我们不想你让你死，不想你死，但是我们又无能为力， 嗯， 是吧？很多人一看街上有可怜的猫啊，流浪狗、流浪猫，自个儿就在那儿流泪，为什么呢？ 嗯， 兔死狐悲，无伤其类。他其实是 在同情自己， 同情他自己，心里在淌血，心里在流泪。所以像这种人呢，到夏天呢可能会好过一点，这种人到了秋冬可能是难过抑郁的要死。 对， 健康的人夏天是热情奔放啊，所以我说春天去约会，夏天去示爱啊，顺应天地的节奏，祝你好运。 对，所以有首歌嘛，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说的就这事儿， 啊， 是吧， 啊，说的就是夏天， 有爱在外。是夏气之应，为什么要用应这个词呢？ 哎，我们经常说要答应， 嗯， 是吧， 嗯， 什么叫应？回应答应，就是说我们说骑马，人家往上顶你又跟着往上颠啊，人家往下落， 嗯， 你也跟着往下坠，我们是要什么四气调神， 对， 跟着自然天气的变化去走，人家出现了什么象，出现了什么气，我们就跟着去应和着走。 对， 所以是保持一致叫应，是吧？应一声，叫一声，答应一下，是吧？没有回声，没有回应，那就是失去了跟天地的这种共振和节奏。所以我们就是春天我们要应它什么，夏天应什么，都是这么走。 对，所以呢就是有人给你发短信呢 OK 一下也要回一下，否则的话呢人家还会觉得一拳打在空中， 哎，你会让别人很焦虑。 对， 是吧？别人给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人家给你送个礼表达一种感谢，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期待的， 嗯， 有一个什么 回应。 Feedback, 对， 哪怕你说一句话，或者是最好是有形的物质， 哎，对， 这叫应。你这么做人，你做的长久，你跟朋友的交往这种关系会维持的很久， 嗯， 这叫应。 嗯， 所以呢我看很多有教养的家庭，人家哎呀一下班我回来了，哎，人家说哎呀你辛苦了，这个很多人一叫，哎，就是老板叫员工说谁谁谁，哎，到啊，什么您什么什么事儿，这种员工都是有眼力劲儿、使眼色、懂得这种自然之道，叫了半天事儿倒是干了，也没应一声，白干。 嗯， 让人心里不舒服，所以让那个发出信息的那个人啊，他心里老有一种空落落。 对， 就是跟放二踢脚似的，咚响一声，每个人都期待第二声响，结果那声他就没响，心里特别扭， 就是早已用了没有回应那种感觉，是吧？ 没有回应， 嗯，此下气之应。养养长之道还是 养 长 之 道？对，应该是养长之道。 哎，春生，春天要养生，夏天要养长。 嗯， 啊，春天是发芽生了，然后呢，夏天要疯狂的生长。 嗯， 我们看到植物要去孕育自己的果实，我发现现在人们用这种空调、冰箱、冷饮，也使自己的那个果实发育不良。男人的精子数目下降，女子的那种卵泡不成熟，都跟夏天用这种冰有关。 哦，真的吗？ 一样的，万物是一理的，万物华实啊，其中包括我们的人。所以这种孕育自己果实，它也需要一种热烈的这么个阶段。 嗯 啊，没有这种热烈阶段，它就发育不好，发育不了。 哦，养长之道也。 嗯， 逆之则伤心。 哎，我说了，为什么抑郁症啊， 嗯， 躁狂症啊，这么多心理疾病的表现，包括一些心脏疾病的表现，根儿从哪儿种下的？ 夏天， 夏天埋下了种子，你逆吗？本来应该热，本来应该无厌于日，你非要逆着它，伤了自己的心气，就好像春天去杀生，你伤了自己的肝气一样。所以夏天逆了以后，就伤害一个啊，我们有两套心，一个是有形的叫心包，就是我们实质的那个心脏肉心，另外呢是我们那种形而上的思想情绪情感，那叫心神，这都会伤。所以夏天是一个养自己心的很好的季节。 逆之则伤心。 嗯， 秋为疟疾吧，这个 秋为皆疟啊，这是一个中医的病名。你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呢，到了秋天呢就会发生一种 常见的病呢，就是一种就是打摆子疟疾，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啊，其实就是伏寒在里面出不来， 嗯 啊，就会发这种病。 丰收则少， 到了秋天就没法收获了。 嗯， 你华阴成不了秀，没有孕育，秋天哪有结果？ 嗯， 所以春华为什么没有秋实呢？ 就是没有下秀， 夏天没有好好热烈的让它去秀。 嗯 嗯。 所以呢，这丰收则少，冬至重病 啊。这冬至重病是一句谚文， 但是它也有说叫冬至重病的 啊。那句话可以不解释 啊， 哦，因为都到了那个丰收则少，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了。 嗯 啊， 那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就在想，那对我们日常生活怎么样？我总不能天天买一个那个疏肝丸来吃吧？就日常吃东西该注意点什么呢？ 春天呢，我们说就是说，我们前提是健康人啊。 对， 春天呢，稍微吃一点稍微发散的、心散的东西啊，健康人。 嗯。 但是很多春天，我们现在是加班熬夜、点灯熬油啊，人为增加这个日光照时间，大家都发散太过而收敛太少。 嗯。 你到春天再吃这种辛辣发散的， 嗯， 那就错了。 嗯。 所以很多人说，春天呢，炖点乌梅汤啊，煮点乌梅汤。 嗯， 稍微收敛一下，就是对病人而言啊。夏天呢，如果你是无厌于日的话，你会出很多汗， 嗯 啊，流失很多我们说盐分，怎么办呢？所以真正夏天补液体的话，一个要喝汤，喝热水，另外呢，在热水里面或者汤里面要加点盐，要补充自己的盐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夏天的人的阳气和能量是往体表走的。 嗯， 他会出汗， 嗯， 这时候哪儿就凉了， 反而肚子里面凉， 哎，肚子里面凉。所以我们老家有句俗话，就说呢，睡觉时候呢，冬天要盖后背，夏天要盖肚子，那会儿你摸你肚子就是凉的。所以在夏天这个时候呢，一般的人的胃口不是很好， 嗯， 我们叫住夏或者叫苦夏，它是自然的一个表现，因为人的阳气在外面， 对， 胃肠相对低，所以这时候你越到这时候一定要吃热性的东西啊。我们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吃姜？温暖它的肠胃。可是我们现在先是吃冷饮，然后呢 还吃苦瓜， 吃海鲜。你看夏天很多人闹肚子，上吐下泻，就是吃海鲜。 海鲜在中医里面应该是寒凉之物， 水生的东西都寒， 嗯， 所以在夏天吃这个东西，很多人就闹肚子啊，你要闹肚子上吐下泻拉出去了，你还不错，很多人没拉出去，就把那些阴寒的东西吸收在体内，以后就为自己出那种过敏啊、荨麻疹啊、荨麻疹一系列疾病埋下了祸根。 所以如果实在要吃海鲜的话， 一定要加热性的紫苏叶啊、芥末啊、生姜啊、黄酒啊、白酒啊去平衡它， 炭烤它， 炭烤，哎，炭烧牡蛎、烧鳗鱼， 对 啊。你看以前我们喝吃海鲜我们都用黄酒或热酒，现在人们都流行什么吃海鲜喝凉啤酒，结果很多人因此得痛风，这也是夏天做的病之一。 各位亲爱的朋友，会不会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发现自己完全是一个错误的人呢？没关系啊，还有时间改正。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依然是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的国学堂，谢谢徐老师， 再见。